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我们来杀死我们敌人。 好，准备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从这儿，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分列式开始。 盛大的阅兵是我国首次组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单独阅兵。受阅的部队一共有12000人，其中一个空中护旗方队、两个抗战老兵乘车方队、11个徒步方队、17个外军方队和代表队、27个装备方队、10个空中梯队。 现在我们在现场也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 是的，航空兵拉开了分列式的序幕。首先飞过来的是空中护旗方队，我们看到两架18直升机一前一后分别悬挂着5星红旗和81军旗掠过天安门上空，每架直八身后都有2架威武的直10武装直升机伴随护卫。 空中护旗方队由陆军航空兵和空军航空大学编成，驾驶领队机的是总参陆航部陶炳兰少将。现在我们看到20架武装直升机组成阿拉伯数字70飞过天安门，也寓意着中华民族以抗战胜利为起点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而直升机编队过后，有7架教练机拉出了7道彩烟掠过，非常的漂亮，也象征着走过烽火硝烟的中华儿女气贯长虹奔向未来。 这几架教练机呢，是我们的初教6飞机，这是一种螺旋桨驱动的活塞式飞机。70多年前呢，抗战将士就是驾驶着这样的老式的战斗机和侵略者作战的。那么今天安排他们亮相呢，也是对中国抗战时期航空先驱者的一种致敬。 好，听众朋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地面。抗战老兵乘车方队开过来了，护卫他们的是第27集团军和武警国兵护卫队的官兵。 今天我们用最高礼仪迎接这些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抗战老兵。我们看到 16辆武警国兵护卫队的礼宾摩托车排成双层践行队在前引导，而乘坐在敞篷大巴上的老兵们也向天安门城楼致意。 抗战老兵乘车方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和当年国民党军队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120名抗战老兵。 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方队的最后两排是抗日英雄子女代表，他们代表着杨靖宇、左权、彭雪枫、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共两党的抗战英烈。 现在9辆武警国兵护卫队摩托车排列成了践行队，护卫着抗战之前模范乘车方队开过来了。参加这个方队的是抗战时期的民兵、之前模范、游击队员、交通员代表，甚至是当年的儿童团员，当然他们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了。他们乘坐在这个敞篷车上接受大家的敬礼。 在那共赴国难的日子里，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兵汇成无处不在的抗日大军，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去上战场。这场全民动员的战争再次证明了战争最深厚的伟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那么包括今天啊，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曾经来华参战的前苏联红军、美国飞虎队老兵和子女也坐在观礼台上。70年前，为了捍卫和平与正义，一大批国际主义战士毅然奔赴反法西斯中国战场，在同一条战壕，在同一片战场，与中国民众患难与共，携手抗击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牺牲和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是的，随着老兵方队的进入天安门广场，那么我们看到啊，在我们现在身后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啊，所有的观礼的嘉宾全都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向老兵们致敬。那么其中其实有很多人白发苍苍，他们本身就是参加过抗日战争斗争的老同志，现在岁月染白了他们的头发，却掩不住他们胸前军功章上的光华。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是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阅兵分列式。解放军3军仪仗队高举81军旗，踏着先辈的足迹，引领地面徒步方队阔步走来。我们看到207名仪仗兵手握95式自动步枪，组成了强大的阵容。仪仗队方队的最后三排是英姿飒爽的女仪仗队员，这也是他们首次亮相大阅兵。他们身穿陆海空3军的绿白蓝3色礼服，头戴卷檐帽，为军旅标兵增添了新的色彩。 今年5月9号，3军仪仗队也参加了俄罗斯红场阅兵，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英姿。 壮士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部队的代表，领队的是第65集团军张海清和赵继鲁少将。他们身穿新式的全地形迷彩服，麻黄色的迷彩让整个方队融为一体。 当年狼牙山五壮士向侵略者射出最后一颗子弹，义无反顾纵身跳崖，诠释了中国军民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 平行 关大战突击连英盟部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是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代表，领队的是第十六集团军吴亚南和黄明少将，他们手持零三式步枪，干脆有力地完成了劈枪动作，一排排刺刀闪烁着耀眼的荧光。 当年这支部队在平型关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战场。 听众朋友，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走过来了，领队的是第十四集团军邓志平和高伟少将，官兵们身穿绿色为主的林地迷彩，迈着整齐的前进步伐，仿佛是一片流动的森林。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共毙伤日伪军20,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信心，从此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随着火红的旗帜，现在走过来的是夜袭杨明谷战斗模范连英模部队方队，他们是八路军129师的代表，领队是第31集团军林向阳和洪江强少将。 抗战中，八路军广泛开展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有效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敌人。夜袭杨明谷激战1小时，这支部队毁伤24架日军飞机，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 加油！ 脚步铿锵，口号响亮，正意气风发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雁门关突击战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他们代表的是八路军120师。领队的是第一集团军王秀斌和周锡根少将。 抗战期间，这支部队两次设伏雁门关，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数10辆，切断重要交通线，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庄连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领队的是第54集团军夏俊友少将和济南军区装备部刘卫星少将，官兵们身穿褐色的荒漠迷彩，就像练兵场上浸染的征尘，后有些沙场点兵的味道。 1943年，新四军某部4连82名官兵为掩护刘老庄群众转移，力战1000余日伪军，直至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名永远铭刻在史册中。 加油！ 踏着雄浑壮丽的有力步伐，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带着雄赳赳的虎气走来了，领队的是第21集团军田福平和周建国少将。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日名将彭雪枫创立的新四军一部，苏南战役中重创日军，新四军在险恶环境中发展壮大，共对日伪军作战20,000余次，歼敌30万余人，为夺取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向右看的口令，东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把目光整齐地投向了天安门城楼，领队的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王成卫少将和第38集团军王印邦少将。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他们14年周旋苦战，牵制了数10万日伪正规军。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一个个英雄的名字永垂史册。 加油！ 华南游击队英模部队方队走来了，带领他们的是第42集团军朱运璇和陈向文少将。 官兵们手戴洁白的手套，紧握胸前的钢枪，右臂上的国旗鲜红明亮。 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鏖战在华南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他们常年孤悬敌后，浴血奋战，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支持太平洋盟军作战建立了功勋。 武警部队抗战英谋部队方队走来了，领队的是武警北京总队徐平和苟春燕少将。官兵们身穿武警新式礼服，供奉上的金黄线条映衬出官兵们整齐有力的前进步伐。 在抗战烽火中，武警部队前身涌现出杀敌英雄连、勇如猛虎连等英雄群体，如今英雄的血性代代相传，官兵们正在谱写永远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壮丽篇章。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接着走过来的是外军代表队和外军方队。 首先走来的是阿富汗军队代表队，领队的是国民军仪仗队阿卜杜拉希姆中校。 现在走过来的是白俄罗斯军队方队，由白俄罗斯武装力量仪仗队组成，领队是卫戍司令格里采夫上校。 现在走来的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方队，由陆海空三军人员组成，领队的是第154独立警卫团连长德米特里大卫。 今天一共有17个外军方队或者是代表队参加分列式。梁永春，这应该也是第一次有外军的官兵或者代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吧？ 是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大部分都是二战中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成员。当年我们为了共同打击侵略者，为了全人类的和平和正义，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7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又汇聚天安门，共同举行纪念活动，表达了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和平的愿望，确实是意义非凡的。 即将开过来的是装备方队，首次按照体系作战编组，由地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防、战略打击、信息支援、后装保障等6个作战模块组成。在这里特别请梁永春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我军新式装备带来的这种震撼和鼓舞。 好的。今天阅兵活动的主题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那么装备方队当中呢，也有很多抗战英雄部队。回想抗战时期，我们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体系，没有枪，没有炮，当时要靠敌人给我们造。那么今天受阅的武器装备全都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生产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确实是看点多多呀。 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啊，在装备方队的最前面，5辆猛士越野车一字排开，5位中将指挥员以标准的军姿站立在车上，率领部队接受检阅。 好，那么5位中将呢集体向天安门城楼敬礼。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将级别的高级军官参加受阅。 加油，看！ 首先行驶过来的是坦克方队，领队是第38集团军邹运明少将。受阅的99A 主战坦克是我军的陆战主力，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 我们看到18辆主战坦克涂着绿色丛林迷彩，前三排的6辆坦克排成了3角队形，像箭头一样锐气逼人，而后三排也各有4辆坦克在后面压阵。 好，紧随而来的是陆战队27突击车方队，领队的是南海舰队李小岩少将。受阅的05A 是27装甲突击车，拥有强大的火力，是登陆作战的中坚力量。 这种27装甲突击车涂着蓝白相间的海洋迷彩，在受阅队伍里格外引人注目。这应该就是海军的特殊标志吧？ 是的。那么这个海军陆战旅啊，是当年在200多个缺枪少弹的新四军战士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部队。现在呢，他们是拥有世界一流装备的陆战猛虎、海上蛟龙，这就是历史的跨越。 加油，看！ 听众朋友，履带步兵战车方队开过来了，第41集团军李明少将带领2辆领队战车走在前面，身后是4×4的铁甲方阵。 每一辆战车上都挺立着6名昂首接受检阅的光荣战士。 威武的空降兵战车方队正向我们驶来。这是我国自主研发新型伞兵战车，领队是空降兵某军景涛少将。 我们看到这种装甲战车上除了各种先进的武器系统，车身后部还背了四个大伞包。为什么它看起来显得要比前几款的战车就要小巧很多呢？ 因为伞兵战车它要适合飞机装载和空投，当然就要块头小一点，分量轻一点。但是有了它，空降兵就可以实现机械化作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加油，冲！ 这是反坦克导弹方队，领队是北京军区装备部李明少将。在履带装甲车的车身上，八连装的方形导弹发射筒威风凛凛，这是首次在阅兵式上亮相的红箭十导弹。 红箭十导弹是目前我军装备的最新式反坦克武器，还能攻击低空低速飞行的直升机，是战场上的重量级拳击手。 即将开过来的是履带自行火炮方队，自行火炮方队由南疆军区柳林少将领队，授业的05A 式155自行加榴炮是我国陆军的重要压制火力。 这种巨大的自行火炮喷涂着以土黄色为主的荒漠迷彩，仿佛是一个隐身在大漠戈壁的武士，它粗壮的炮管直指前方，气势逼人。 林旭你知道吗，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八路军359旅。就是那个又能打仗又能生产的模范部队， 南泥湾。 对，那么今天呢，他们是镇守新疆边陲的一支铁拳头，又把他们的驻地建成了新疆的南泥湾。 加油，看！ 现在看来的是第54集团军刘法峰少将率领的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停地在车上的官兵们集体向天安门城楼方向敬礼。现在开过来的是轻型突击车方队，由来自雪域高原的某山地步兵旅组成，领队是西藏军区唐建明少将。 这种猛式突击车外形很轻巧，车顶架有高射机枪，车尾装有通信天线，看起来很适合在山区机动作战。 对，这支部队呢，就是从西藏边防一线来到北京受阅的。他们在抗战时期呢，是隶属于新四军4师12旅，解放战争的时候被改编为18军，率先挺进西藏，是老西藏精神的新传人。 好，现在开过来的是武警反恐突击车方队，领队的是武警北京总队孟明少将。 这种反恐突击车上半部分被喷涂成白色的警用标志，上面有声光等多种警用反恐设施，看起来跟前面的军用突击车不太一样。 没错，这是反恐的专用装备。那么驾驶这种反恐突击车的是著名的武警雪豹突击队，他们也是武警部队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一把尖刀，是一支机动作战能力很强的快速反应部队。 下面即将接受检阅的是防空反导部队，由三个方队组成。 加油，冲！ 首先，这是高射炮兵方队，领队的是第39集团军孙永波少将。输液装备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管35毫米自行高炮。 这种高射炮被安装在坦克底盘上，两根黝黑的炮管直指蓝天。 现在接受检阅的是地空导弹第一方队，领队的是北京军区空军刘明豹少将。输液的红79导弹是我军第三代地空导弹，具备抗饱和攻击、复杂电磁环境作战和拦截多种空袭兵器的能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红79呢，它是一款中远程防空导弹。今天驾驭这款装备受阅的呢，是地空导弹英雄营所在部队。那么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打下来敌机的部队，也是我军著名的一支英雄部队。 现在是弹炮混编的地空导弹第二方队，领队是兰州军区空军潘国海少将。方队前两排是吊臂悬挂的双连装红旗12导弹，后两排是红旗6弹炮系统。 到目前为止呢，大家今天已经看到了3种防空导弹了，包括还有刚才的自行火炮、自行高炮。那么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标志着我国现在形成了从中高空到超低空的完整的防空火力体系。 好，即将接受检阅的是海上攻防模块，有三个方队组成。 在受阅的是舰空导弹方队，领队的是东海舰队黄新舰少将。我们看到蓝白相间海洋迷彩的这个载重车上，一枚枚修长的导弹昂首苍穹。 这个方队里面呢，我们看到有海红旗九 B 和红旗十两种舰空导弹，他们一个管中远程，一个管近距离的末端防空，都是大型水面舰艇防空袭的必备武器。 这是反舰导弹方队，领队的是北海舰队刘庚群少将。受阅的反舰导弹是打击敌方大中型水面舰艇以及封锁海域和航道、夺取制海权的主战兵器。 今天我们展出的也是两种型号的反舰导弹，它们呢既可以从军舰上发射，也可以从飞机上发射。它们的飞行速度呢，既有亚音速的，也有超音速的，可以说打击手段就更加灵活多样了。现在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旋律，人民海军向前进，加油！ 那现在接受检阅的是岸舰导弹方队，领队的是北海舰队周旭明少将。16辆导弹发射车涂装着海洋迷彩，三连装的圆形导弹箱排成品字形斜指向天空，像拉满弓的利箭，随时准备激发。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这是人民海军组建的第一支岸舰导弹部队。我们现在如果回想抗战年代的话，当时真是吃尽了有海无防的苦。那么现在有了这种重型的岸舰导弹，它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就能够对海上来犯之敌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好，即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战略打击模块，由第二炮兵的6个方队组成。 我想这一定是很多军迷都非常期待看到的。 是。现在是来的是常规导弹第一方队，有2种型号常规导弹编成，领队是第二炮兵某基地沈国强少将。 我们看到受阅的东15B 导弹通体墨绿，斜指长空，而紧随其后的东16导弹迷彩涂装，巨型弹体气势愈发威猛。梁晨，这2种导弹有什么不一样呢？ 应该说他们都是二炮实施中近程精确打击的利器。那么相比较之下呢，东16导弹呢射程更远一点，也更难以防御。我特别要介绍一下携带他们受阅的是二炮常规导弹第一旅所在的部队。我们面前通过的这16辆发射车，他们全部发射过实弹，这在战略导弹部队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这是常规导弹第二方队，领队是第二炮兵某基地李军少将。受阅的东21D 导弹是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道导弹，是我军海上非对称作战的杀手锏武器。 是，一旦战斗打响，这种导弹就能机动灵活的起竖发射，击中远在海上的敌方大型水面舰艇。这是不是就是外界关注的航母杀手？ 这应该说是我们的航母杀手之一。那么这种导弹呢，它的突防能力很强，而且呢跟踪目标准，打击精度高，能够对海上来犯的强敌形成有力的威慑。有人评价说这是一款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武器，但是我更觉得它是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国家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现在开过来的是由长剑10A巡航导弹编成的常规导弹第三方队，由全军第一支陆基巡航导弹部队编成，领队第二炮兵某基地李玉超少将。 我们看到黄绿相间的迷彩涂装掩不住导弹战车的豪情，在重型发射车上，3管方形导弹发射箱列成一排，就像跃跃欲试的巨龙。 这个巡航导弹啊，它是能够实现远程超低空隐蔽突防和精确打击。它我们前面看到的那几种这个弹道导弹，它的攻击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搭配起来使用的话呢，就可以让敌人更加的防不胜防。 听众朋友，现在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是核常兼备导弹方队，领队第二炮兵某基地薛金峰少将，受阅的是我国东风26导弹。 全新亮相的东风26导弹威猛霸气，这是我军核常通用全域射战的新型武器。 这种导弹呢，它既能配备核弹头，也能装备常规弹头，所以它的这个机动能力又很强，射击精度还很高，是一种打击手段灵活多样的战略杀手锏武器。 好，紧随而来的是核导弹第一方队。 导弹好像我们在2009年的阅兵式上看到过它，但是呢又不太一样。 核导弹第一方队领队是第二炮兵某基地王定放少将，受阅的是东风31A固体洲际弹战略核导弹。 这是维护我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战略盾牌。墨绿色的圆柱形导弹发射筒直径有1人多高，显示着大国神剑的威严。 那么这种洲际导弹呢，可以通过公路机动，部署是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不容易抓住我们，这对于提高战略导弹的战场生存能力和我国的二次核反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好，现在通过的是核导弹第二方队，领队的是第二炮兵某基地张民国少将，受阅的是东风5B洲际战略核导弹。 这是一种分导式多弹头液体洲际核导弹，重型的运载车分别拖载着巨大的战斗部和运载火箭，气势磅礴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啊，没错，看到东风5B洲际导弹的时候都觉得它像一个沉默的巨人，但却又是我们国防实力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它是捍卫我们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盾牌。 即将通过天安门的是信息支援部队。 现在开过来的是预警雷达方队，领队的是空军某基地侯海涛少将，涂装着绿色迷彩的越野卡车拖载着两种宽大的平板状雷达。 对， 梁永春，以前的雷达都有旋转天线， 是的， 为什么我们在这两款雷达上看不到呢？ 因为这两款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机动式的三坐标雷达，那么它的外形呢和70多年前的旧式雷达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这两种雷达呢分别担负对空作战引导和对空警戒的任务，他们的性能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向右靠！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方队，领队的是总参谋部某部李天天少将，运载车辆拖载着大大小小、不同外形也各异的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依次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大型无人机如鲲鹏展翅，小型无人机如灵活的小鸟。哎，梁永春，他们的性能有些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从外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几种无人机他们既有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的职能分工，同时呢又有侦察、引导、打击等不同的作战特点。那么近年来呢，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是越来越广泛，我军的无人机部队呢也在快速发展。 过来的是由总参通信总站编成的指挥信息系统装备方队，领队的是总参信息化部安学少将，被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的通信部队已建成了集通信网络、指挥控制为一体的战略信息保障系统，是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有力支撑。 我们部队经常讲一句话，叫令传千里外，唯我通信兵。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通信兵有了更加先进的装备。 听众朋友，最后接受检阅的是后装保障部队，由三个方队组成。 向右看！ 现在开过来的是后勤保障方队，领队总后武汉后方基地的副司令员倪工少将，伴随着阅兵的乐曲，野战的运水车、后勤综合保障车、整体自装卸运加油车、机场综合保障车等后勤保障装备依次通过天安门，着眼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我军。